今日哇吓热烈庆祝港珠澳大桥啊正式通车，咁啊通车典礼啱啱我做节目嘅时候咧，就习近平咧就已经剪彩噶啦，咁啊林郑月娥相伴在侧，好开心，因为咧由睇电视一开始就见到林郑月娥由头到尾陪住佢，后尾到仪式结束嘅时候，都系林郑喺佢隔篱不停同佢喺度倾下偈。咁依乡鬓影，咁最主要就系我哋嘅何厚华啦、澳门啦、啊崔世安啦，咁见到我哋嘅老好人啦，啊董伯伯啦，啊咁梁振英啦，啊张晓明啦，全部都有出席嘅，包括中联办啊，或者澳门嘅中联办啊，咁澳门中联办真系惨啦，今日就办喜事，寻日就办丧事，系嘛？啱啱中联办主任啊，郑晓松啊，咁抑郁症啊，咁抑郁有几个可能嘅，咁我哋当讲下少啦，啊，唔好成日咁严肃啦，因为点啊嘛，不如你做节目，诶、哎，喺度斋噏。因为咧，其实咧呢次嘅仪式开幕咧，好多人又好有压力嘅，吓、啊、压力大到可以讲唔出，点解咧？习近平嚟唔嚟？会唔会系佢剪彩？唔知道，今朝早都未知道。啊，当然啦，要知嘅人知道啦，但系出边远所有嘅消息都唔知道。然后咧，就所有包括深圳咧，所有嘅航拍机全部不能航拍啦。咁澳门极度紧张，最重要嘅一点啊，田北辰码头，我哋而家去睇呢、这个。剪彩开通仪式，我哋住边间酒店都唔知道，去到乜都唔知道，佢安排啦。咁你保安严密到咁样，你亦都睇到习近平，即系比我哋平时上一次嚟香港会展更加大阵仗。虽然上一次已经系突然间调换咗酒店啦，吓有呢件事发生啦。咁呢次直头唔系。是你冇办法知道，嚟唔嚟都唔知道，知道佢喺广东，咁个个估佢嚟啦，咁但实际由头到尾冇公布。係咪呀，好多嘅贪官，哇，我相信习近平落到嚟呢一次打派系又好，打贪官都好啦，尸横遍野。吓嚟广东省新南巡尸横遍野，全部都系。七个一皮，咁当然啦，最重要就系澳门嘅中联办郑晓松忧郁病死。忧郁病有两个原因，系嘛，永远都啱嘅，系嘛。佢一跳楼死嘅时候咧，澳门司警都未公布，你话大概边叫司警啦？中联办已经话佢患咗忧郁症，心情欠佳，所以跳楼死，即刻嚟到验尸又唔使，乜都唔使，绝无可疑。咁当然啦。你未死啊，以而家我哋中国嘅高科技啊，听日都可以预知你死啊。係啊，你死咗亦都可以话俾你听佢未死，可能过十日后死。啊，即係呢个就係我哋嘅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。连验尸都唔需要。咁跟当然啦，好快脆第二日澳门嘅司警就出嚟讲啦，绝无可疑。冇嘢得过咧，被自杀好嘅。点解咧？最冇手尾根吓、啊，尤其跳楼啊，最冇手尾根。毒药喺边度买啊？又要搵一大轮咯吓啊！一阵间又话搵人怼死你啊，咁又要搵凶手啦啊！咁放煤气啊，咁事前手啲迹象，烧炭死你都要买根炭，最好就唔觉意撞一撞你，你跌咗落就搞掂晒啦。是吧，完咗一件事。咁你问我点解做节目讲点解好多人忧郁啊，梗係好多人忧郁啦。贪官啊，或者反对派，或者唔系佢嘅阵营嘅，唔系杂派嘅。吓、啊、各样嘢你落嚟会唔会搞我呢，哇，情绪显然低落。郑晓松可能系属于呢一类型嘅。吓、啊、亦都可能系喂你嚟到有机会 拉你，或者有机会俾你见到习近平，跟住爆大镬，哎，唔知种种原因啊，就冇办法唔见咗啦。咁另外一种人点解又忧郁嘅呢？冇请你咯。习近平落嚟开通仪式，成个大即系成个大湾区十一个城市，如果佢唔请你，你都几弊喎，系咪啊？好大压力噶，系嘛？点解请佢嘅？点解冇我份嘅？尤其当官嗰啲，喂，如果冇我份，会唔会我有事啊？个个啊，寻晚已经装香啦，究竟我有冇份去？你话系咪好大压力啊？可能今日经过今日之后。有多几个唔觉意又唔喺度喎，因为就係今朝早冇请你。咁你嘅压力你话大到点？呢、這个就係一个威权政治，唔係一个极权国家，唔係一个民主国家所表现出嚟嘅。领导人嘅行踪就係国家机密。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佢嚟咗广东啦，都系咁。而呢条嘅港珠澳大桥开通同埋呢个高铁开通，即系话大湾区亦都宣布正式成立咗噶啦。以前系一个概念，但系中国人成有句说话叫路通财通，条路通咗就财通。有啲人买呢条桥贪咗好多钱，嗰样嘢我可以好老实咁讲俾你听，呢条桥嘅人工岛。点解要用新方法嚟做？冇把握都要用新方法啊！好多嘢咧，即系我哋做工程啦，啊咁啊，有啲做工程界嘅话俾我听，一啲老细啦，当然我就唔识啦，就讲俾我听，其实呢条桥咧系一件示范单位嚟噶，对于中国嚟讲，佢哋嘅工程去一带一路咧，呢、這个咁嘅港珠澳桥点解一定要起？佢话亦都监管得钱系好犀利，超支归超支，但系咧，国务院咧系监管得好犀利，系不容许有好多嘅涉贪事件，同埋一定想办法咧系做好佢。咁后屘人工岛漂移啊，就技术唔够啦吓，咁啊好似佢嗰啲咁嘅弱波石咧，真系弱过弱波，弱过弱煲啊！冲散晒又系另一件事，但系佢系技术问题，而唔系话真系贪腐偷工减料。因为咧，佢哋咧要做示范单位，想将呢一样嘅技术咧去推行全世界，所以佢哋其实出咗好大嘅力量。但系香港咧，因为重重架构嘅情况底下咧，就搞出而家结果。而共产党做嘢从来都系唔理，因为习近平落嚟南巡，其实由头到尾冇讲南巡嘅，系你啲报纸讲嘅，呢啲全部都政治不正确。我话俾你听，你留意一下喺大陆所有嘅报纸，佢哋用字系好严谨嘅，佢唔会讲南巡。我印象中一啲都冇，点解呀？南巡即系走邓小平嘅路。我习近平而家系一尊，我点会走邓小平嘅老路啊？南咩巡啊？南巡嗰个系邓小平咋。而家我哋香港嘅报纸个个都话佢新南巡，新南巡呢啲等返去打啰柚，跟住听日就召见晒。喂，何主角你讲乜嘢啊？东方马你讲乜嘢？因为大陆由头到尾都冇呢个字嘅，点解啊？因为嗰个系习近平，习近平而家全部创新，我话事，点会用翻邓小平啊？何况而家摆到明就系走毛泽东路线，系咪啊？佢老豆习仲嗱，大家唔好忘记，佢老豆习仲勋最近出咗幅画，油画系佢喺度讲，邓小平喺台下拍手嘅。嘅油画都有，改革开放由刘家河开始，唔好讲得咁快。所以有阵时咧，啲人话我地盘佬又好，咩都好啦。有啲咧，即系话个逻辑推断，睇到啲蛛丝马迹，你就会见到其实 佢哋系唔喜欢有男秦呢件事。佢落嚟俾咗个好大嘅信号，寻晚一夜之间订咗1500亿开放出嚟，帮助中小微企。咁啊打咗支兴奋剂，今朝早恒生指数继续跌。呢15000亿打咗水票，但系支持民企又好，支持咩都好啦。近期释放咗一个信号，就是广州的二线，广州即是花都番禺不限购，是人都买得，明唔明啊？咁你啲话喂不限购喎，肯定楼市弱啦，你放心啦，讲少少经济啦，三条腿走路，两股市跛咗，进出口要打呢个贸易战不可行。佢唯一要保嘅系保乜嘢？就系、是、保楼市。所以你哋唔使谂，佢唔会俾楼市崩盘嘅。咁好啦，嗰、那个万科大声出嚟啊，自力唔知自力更生啊，要靠食靠自己食自己都噏得出啊，吓挂出嚟，咁又如何？因为而家成个泡沫就喺楼市度。习近平将会全国之力保楼市，呢、这个先至系事实。咁有啲人话，而家有啲二三线城市啊，买卖好困难，冇买卖咪冇升跌咯，系咪？冇买卖咪即系冇升跌咯。而一线城市，上海、深圳上个月跌咗 0.1， 系咪崩盘？我唔知道，但你放心，一定会救楼市。你睇下万科你就知道㗎喇。碧桂园出事，万科接盘。碧桂园海外嘅马来西亚各样嘢出咗事，万科接盘。其实呢我就其实都唔係收到风㗎喇。因为呢我本身呢就有个朋友呢就喺大陆系做财经频道嘅。网友啦，唔系朋友，即系网友啦，网上识啊，都听我节目啊，咁啊识到啊，咁啊成日都见面。佢本身识万科老细啊，识碧桂园嘅。碧桂园咧，嗰个女婿系军方背景，吓，但系咧从来都唔参与碧桂园嘅嘢，唔牵涉喺其中。而万科同埋几个大型嘅地产商就已经同共产党倾掂数，就是如果有咩风吹草动，佢哋负责做接盘，而佢哋嘅资金你放心，有共产党顶住，几多都有。早轮嘅广州啊，哎呀，突然间啊下跌15%，系因为啲细嘅地产商佢惊，因为佢惊限购限成，你冇买卖，佢自己嘅存货砸死咗，银行一资金链断裂，佢顶唔顺，所以就暴跌15%，散货尾。唔代表个楼市真係响咗警号。呢、这个先就係而家共即係大陆嘅楼市嗰个实际情况。啊，所以好多人佢崩盘㗎啦，佢崩盘㗎啦。未来两年都唔见有囉，我见唔到会有囉。啊，因为楼市顶得住就顶得住，一夜之间一降准啲钱去边啦。一降准抌咗7000几亿出嚟，抌去咗边啊？未计呢1500亿，头尾差唔多接近成10000亿去咗边啊？掟落件嘢，哎呀，等救唔到，救楼市单一咪救到咯？系咪啊？到啲钱啊，你啲人放咗俾你，你够去买股票啊？做生意啊，唔好玩啦、啊！喂，中美贸易战、啊，何况你哋明唔明啊？而家佢为咗顶住，而家大陆开银行户口啊，工商户口系好困难嘅，同香港系一样。第二，开户口都要有人担保先开到一个营业执照嘅证件啊！一线城市，你明唔明啊？而家系困难咗好多。喺近呢半年啊，半年之前唔系咁嘅状况，咁点解咁嘅？想办法唔好有空壳公司咯，啊，样样收归一个体系里面嘅嘢咯。有啲人话 国进民退呢个系事实嚟嘅。但系你都要睇下你系咩民退咯。如果中小微企嘅就唔使理你啦，梗系最大嗰几只啦，系咪啊？佢哋嘅先至系话到事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但系咧，今日热烈庆祝港珠澳大桥开幕，咁啊吓啊，亦都共产党最叻噶啦，丧事当喜事办，咁咧就郑晓松啊为习近平港珠澳大桥开通啊，喺冲喜啊，咁啊讲到呢度，拜拜。